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本期的诵读小站，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吴玉教授为我们诵读。 朗读一下胡适先生写的《我的母亲》这篇文章的一小段。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他醒来坐了多久了，他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他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他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谷，跌谷便是丢脸出丑。他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他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他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他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他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他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他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刑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他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上午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下午本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大家注意防范。建议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风险较大的山区游玩，远离河道、桥涵等低洼地带，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中午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南风2-3级，气温27-29度，降水量0-0.9毫米，相对湿度90%。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碎。嗯，给点杏仁，根儿拿掉，根儿甜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父子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节目的开始啊，首先我们请上马三立先生和张庆森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两位啊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合作表演的新时期的一个相声作品，叫错中错。 您瞧瞧啊， 怎么着？这是怎么着？ 这街上多热闹啊！ 哎， 锣鼓喧天的， 多好！ 鞭炮齐鸣， 你瞧， 唱唱唱唱唱唱， 你这干嘛？ 那边叮当一放这个二踢脚， 哦， 叫大两响， 对， 双响。 嗯， 我还纳闷呢，这是干嘛呢？ 哦， 年下，过年，一瞧啊，不是， 怎么回事呢？ 干什么呀？ 啊。 各个单位呀， 啊 都在这个搞这个工作先进定计划， 对， 比比革命干劲儿 啊。 对呀， 怎么样， 应当要这样，各行业全算上， 嗯， 真得是挖潜力找窍门想办法。可有一样， 哪样？ 这各行各业还不一样。 什么？各个行业都是一样？ 哎， 都展开了竞赛啊。 对对对，这我承认 啊。还是啊， 工作大比赛。 哎， 我对着邮政局这行当 怎么着， 我大有意见 哟。啊， 他们这个工作应当得改正些个缺点错误。 你瞧， 我对这个邮政局我有意见。 哦，您有意见？ 哎 啊，那没关系啊， 我有意见。 有意见您可以谈谈呢。 啊， 是对这个邮政局的工作制度有意见，是对这个邮局哪位工作人员有意见，就给咱们提出来啊。 提了。 哦，好啊， 提了。 行啊， 这意见咱提了。 哦， 提了不管事儿。 怎么？ 你提了他不认错啊？ 有， 我不怕得罪人，我真去，我真到那邮局，我给他提意见。 哦哦， 就为这个，你们这理由不对。 嗯， 不行，他们不接受。 哦，不接受， 要怎么可气呢？我生气呢，要怎么？你瞧把我气得这样。 这个。生这么大气啊， 他不接受意见。 那不要紧，嗯，不接受还找他谈。 谈了 啊，跟他讲道理。 讲了 那就行啊。 行什么行啊，你讲不过他。 哦， 讲道理了白费呀。讲跟讲道理 啊， 还是他对，你讲道理他有理，费多少话也是土鳖开光。 怎么讲？ 白当功夫。 这什么俏皮话。 还是他对。 哦，和您讲不过他， 讲道理讲不过他。 那个也许是你没理，很有意见你也正确不了。 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 啊？ 你怎么知道的？你看见了？ 啊？ 啊？我对你有意见。 哟。对我有意见干嘛？ 啊？干嘛？ 啊？ 你怎么知道？打你这儿先武断，你呀、啊、有意见正确不了，你给邮政局提意见，你错，你不对，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哎呀， 你们家邮政局？ 你着这么大急干嘛？我也没说准是你不对。 还是啊，还是啊。 啊， 你这是没说呢吗？你先向着人家，你这叫烙饼卷炸丸子。 这怎么讲？ 架炮往里打。 你哪儿那么些俏皮话、啊？ 还没说呢吗？你先判我不是，你就肯定了我不对。我怎么不对啊？ 那您对是有什么意见呢？ 哦，这邮政局给我耽误事了，给我耽误事了，我着急，我们提意见这就不对了，这就不正确了。 哦， 不许提意见，提意见就不对，就不正确。 哦，可是邮政局嘛，给您耽误事了。 怎么着？ 那有意见可以提。 还是啊。 那么是您往家里寄钱，家里没收到。 我往家寄钱那问题不大。 这问题不大。钱呢， 收不到也不着你的心，没关系。 那么是家里给您寄了个邮包，给弄错了。 那也没有什么，我也不至于急得这样。 那您说这究竟为什么呢？ 大事儿。 什么大事儿？ 为我这个婚姻的问题。 哎啊，这叫废话的。您婚姻的问题跟这邮政局干嘛跟人有意见？ 哎，我问问他们是干嘛的 啊， 为什么他们不负责任 哟， 问问他们管不管我这婚姻的问题。 邮政局人管这个事儿干嘛 啊？ 人管得着吗？ 你想怎么不管啊？我都38岁了。 哦哦， 我38了 啊， 我结不了婚的 啊。 这婚姻大事啊， 怎么着 邮政局就不管呐？ 哎呀，哦，要拿这个原因说起来啊，真难怪您这个着急。 嗯， 您今年都38岁了， 快40岁了吗？ 哎呀，还没有爱人呢？ 没结婚呢。 哦，光棍一个人结不了婚 啊， 活该。 活该。 邮政局管得着这个事儿吗？ 我怎么不赖别人 啊？啊， 我怎么不说税务局啊？我怎么不赖别人啊？我怎么赖邮政局啊？ 那是怎么回事呢？ 我这结婚的这个事儿 啊， 跟邮政局这有关系，我才对他有意见。 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啊？ 啊， 因为啊，我这个未婚妻啊， 是邮政局的。 不是，他不是邮政局的，他也不在邮政局工作。 哦哦，未婚妻在哪儿工作呢？ 他在橡胶厂工作。 哦，橡胶厂。 哎。 那干这邮政局什么事儿？ 别忙啊，这还没说呢吗？这不没说的吗？ 啊，那您说说我听听吧、啊，怎么回事吧？ 我这未婚妻呀、 啊，啊， 她在橡胶厂工作，她跟我一样，我们工作都很忙。 哦哦， 轻易也见不着，谁见不着谁。 嗯， 可早就订了婚了，就是找不着个日子我结婚。 哦哦， 老见不着面儿，打电话吧，订个这个又不方便。 你瞧， 来回通通信吧，联系，订个日子结婚呢。 嗯， 这一通信倒坏了。 怎么着了？ 差点这婚姻大事吹了。 哟，那怎么 邮政局给耽误了？邮政局的错误啊。 您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吧？ 究竟这么是回事？ 您说说吧。 在想当初啊。 哦，想当初怎么着吧？ 在想当初，英国有个芭蕾舞剧团， 嗯嗯， 到天津人民礼堂演出 啊。 在那个时候。 您等等吧，这是想当初的事儿吗？芭蕾舞剧团来到天津，这不是去年吗？ 啊， 这是去年的事儿啊。 日子不太多啊。 您说想当初，我当几百年的事儿了，那就是去年的事儿。 我这个年头记得不太清楚。 哦呵， 年头不太清楚， 就是去年。 就是那次吧。 啊，怎么着吧？ 芭蕾舞剧团， 嗯， 到人民礼堂演出。 哦哦， 票不好买呀。 是。 我这未婚妻啊，在他们厂子里啊，托别人啊买了2张票。 哦哦， 买两张票就给我一张，他见不着我呀。 是， 他用信封啊给我寄家来了。 哦， 拿信给我寄来的。 那好啊。 好什么好啊？ 怎么了？ 归期我没看了。 哟，怎么你没去？ 我能不去吗？我能不去吗？ 那怎么没看了？ 我下了班到家那个时候正来信 啊， 送信的正来，给我到拿到屋里，我一瞧啊 啊。 戏票。 哦， 戏票。 嗯， 我这高兴，我一瞅人民礼堂4排17号。 嚯，好地方啊。 呵，我这个高兴啊。 那是， 我连晚饭都没吃啊。 哦哦， 赶紧出门，我就跑坐三轮。 好， 坐三轮直奔人民礼堂。 嗯， 到那儿一下三轮，我一瞧啊，哟， 怎么了？ 大门都关上了。 哦，关门了。 旁边有个小门 啊， 小门还开着呢。 哦哦， 进了小门往里就跑，门口那人就拦着。哎，同志同志，找谁找谁。 哦， 进门人家得收票， 收票没关系，有票吧？ 啊，行了， 有票啊， 好 啊，没票我上这儿干嘛来？ 就是， 给你票，票递给他。哎，回来，回来，回来，别进去。有票不让进去了， 那怎么？ 你这不是诚心吗？不是有票啊，这不是有票吗？你怎么不让我进去？ 就是啊， 啊，那里头没人，你干嘛去？ 啊， 没人，礼堂里没有人。 哦，嗨，那您那来早了，人家还没开呢。 不早啊，七点半都过了。 哟， 七点半都过了，我这不早了。不是几点开啊？ 嗯， 八点五。什么时候开啊？八点五。 啊。 昨天最后一天，今天休息。 哟，那你那票呢？ 你瞧我这票上的日期啊， 是昨天的， 前天的。 哎，这啊，哦，前天的，那你昨天来不行啊？ 嘿， 这， 你瞧这日子， 嗯， 前儿个的， 你瞧， 没话可说呀。 那怎么了？ 人家拦着不让进去， 那你别进去了。 你说让我进去，我上那空园子里干什么去呢？ 就说是， 走吧。 嗯。 一溜脸我就出来了。 哦， 我心里这别扭，成行而去，败行而归。 哎， 去时欢天喜地，回垂头丧气。 好嘛， 哎呀，心里这不痛快，越想这滋味越不对。 怎么？ 刚接的信吧？ 是啊， 打开信一瞧，里头是张戏票，芭蕾舞啊。 啊， 来到了怎么着？前儿个的 啊， 这让邮政局给耽误了。 哦， 这几天到啊？ 对呀、 啊，本市的信，四天寄到啊。 嗨呀！ 这要打这往广州去信得一辈子到不了了。 好嘛，那也太慢了。这种原因呢可以给他们提意见。 这是意见不是？ 是个意见。 给邮政局提意见。 好。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奔邮政局。 哦。 到时咱沉住气啊。 那是。 咱有理啊。 好。 我说同志，同志，我说我有个意见。 嗯嗯。 我谈谈吧。我这个本市的信呢四天收到。啊。我说你们这个工作这个缺点呢 啊， 啊 耽误事啊，幸亏是戏票啊，这要紧的事儿，我说你们这叫什么事儿，这叫耽误工作不耽误工作呢？ 对， 嗯，四天呢， 那个邮政局一定接受意见了。 不接受。 不接受。 他接受咱们没气了吗？ 得承认错误。 不认错。 有。 不认错。 不认错。 不认错。 那怎么 他说这个信呢，嘿，错不在我们这儿。 哦， 这在发信人的身上。 那怎么 错误在发信人的身上？ 为什么呀？ 我发信人怎么着不对了吗？ 就是啊。 他说：“你看，你看，你看这信封，你看这信封怎么写的？ 怎么写的？ 看见没有？本市王家胡同三号。 哦， 这怎么给你找？这能快了吗？ 怎么了？ 王家胡同多了，城乡区王家胡同，西关街王家胡同，河东渔场王家胡同，同济庄王家胡同，卢庄子王家胡同，王家胡同很多。我们是负责人，送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对。”结果他找到你了，给你送到了。如果里头有什么事，那误了不算我们的责任。 哦，啊，和你没写大地名，那不怨人家了，没地方找去啊，那哪找去啊？ 哦，没写大地名， 那哪行啊？ 这和他抓这么错。哦，抓这么错，这就有理了。 这不是抓错，写信嘛，就得把地名写清楚了。 这王家胡同，王家胡同，这不是个地名吗？ 那得有大地名，哪个区啊，哪个道啊？ 这王家胡同不行，我们住这个地方不对了吗？ 那当然了， 我搬家，我搬家行不行？ 搬哪儿去也得写明白了大地名。 我这不是我认错了？你是干嘛的？邮政局你开的？ 邮政局是我们家的，干嘛？我告诉你，写信的规矩，写信呢必须先写大地名，然后写小地名，门牌多少号，写清楚了那才行呢。 我搬家，我搬大地名去行不行？ 搬大地名也得那显明的地方。 我搬显明的地方 啊，那行 行，你给我找房。 哎，我给找，我跟你找得着房吗？ 你让我搬家吗？你好不当时你让我搬家吗？你给我找房。 你说你要搬大地名去啊？ 我就为我搬个大地名， 那搬吧。 我瞧他给我送的怎么样？ 那错不了， 送的快是送的慢。 嗯， 大地名 行， 明显地名 搬哪儿 谁都知道。 哦， 我搬哪儿去？ 我哪知道？ 谁都知道百货公司大地名吗？谁都知道 住那儿。 百货公司让我在这儿住吗？ 多新鲜， 绝对是不成啊。 那是不行。 我搬哪儿去？我想想，天津卫有名的地方 哪儿？ 河北三马路行不行？河北三马路这算不算大地名？这横谁都知道吧？外省人也知道天津河北三马路吧？ 河北三马路 怎么样？ 是个大地名。 没胡同，什么胡同也不是，就是河北三马路门牌170号，这个地名行不行？ 行 行，你给我来信。 哎，这我 不是你把我怎么样？ 这什么叫把你怎么样？你受病了是怎么着？ 行，这地名行，给我来信。谁给我来信？ 我知你跟谁通信呢、啊？ 叫我那未婚妻给我来信。 哦，那行， 河北三马路门牌170号，大地名，就这个。 好， 我告诉他我搬家了。 哦， 给他打个电话。 哎，啊， 我给打电话，我告诉他我搬家。 您能干嘛？ 搬家。 要是随便能打电话， 嗯， 那有事儿用电话商量，那就甭来信了。 我说电话不得说呀。 不得说， 电话要一商量，不别人拿得起哄吗？人都跟他开玩笑。 哦，非写信不可。 再说电话找他也很麻烦呢。 哦。 凑合拿电话告诉我，哎，那天还巧劲儿， 怎么样？ 一会儿工夫，电话就找到他了。 哦，真接着了。 我告诉他了，我搬大地名去了。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明天礼拜天，明天星期日啊，早晨呢10点钟，他在劝场门口等我。 哦， 刚要问他有什么事啊，就听扑通， 怎么着？嗯， 电话挂上了。 哦，这什么电话这是？挂电话还扑通一声啊？ 咔嚓，电话 咔嚓也不像话。 胳膊儿，电话挂上了， 哗楞一声， 哗楞嘎嘣，电话挂上了。 嗨，那一定有要紧的事情。 那什么要紧的事啊？还用说吗？准是定个日子，结婚呢。 哎， 呵，我这高兴。第二天我早早起来，我就去厂门口那儿找他去。 几点钟啊？ 早晨6点我就起来了。 哎呦，怎么去那么早啊？ 天刚蒙蒙亮，6点钟我就起。奔劝场， 太早了。 哎，去早比去晚强。 是啊， 早在那儿等他。 哦， 劝场门口一站， 嗯， 站2多钟头， 怎么样？ 还是没来。 得， 腰酸腿疼。 哎呦， 又困又累，又渴又饿。 谁让你去那么早了呢？ 哎呀，我心说怎么回事呢？这是， 嗯， 有什么事儿呢？ 哎， 是不是定个日子结婚？ 嗯， 电话不得说，给我来信呢。 对， 我就希望你给我来信，给我长通信才好呢。 是， 等着这时候还不来。又渴又饿，又冷又困。 你瞧， 来回溜达溜达， 嗯， 拐过弯去，天香后门有豆腐房。 哦哦， 豆腐房我一瞧，烧饼果子豆腐浆。 好， 哎，这暖和暖和倒不错。 吃点点心。 进门往这一坐， 嗯， 我掌柜的，给我来信，给我来豆腐 啊， 给我来豆腐。 干嘛你要喝信呢？是怎么着？啊？ 说错了。 好嘛，我当不活着了，我听说要喝信。你 说错了， 这能说错了？ 我惦着这信呢吗？ 哎。 喝了碗豆腐，吃两条烧饼果子。 哦， 吃着吃着，我偶然间我想起来，哎呀， 怎么着？ 这个功夫他许来了吧？ 哎， 劝场门口那站着呢。 哦， 等我呢。 嗯， 等半天我再不去，他老人家要着急。 嗨、哎，还他老人家干嘛呢？ 我不能让他等的功夫太大喽。 哎呀。 让他要等着着急，不对呀、 啊，还探探的呢， 赶紧瞧瞧。 哦， 站起来往外就走。 哦， 掌柜说：“哎，回来回来，同志同志同志。” 哦，你帽子落下了， 没给钱呢。 哎，没给钱，吃完就要走啊？给钱吧。 我说不给钱了，你们家豆腐、啊、开吧。 我们家豆腐干嘛？你吃完了给了钱再走、啊。 真忘了吗？真忘了吗？这诚心不给钱了？ 哪儿那么大忘性呢？ 给钱呢？我说不给钱来着。 那给吧。 给他钱，出门我一瞧表，才9点1刻。 哦， 哎呀，这得什么时候啊？10点多他才来。 就是， 哎，到光明电影院门口一瞧，哦，早晨 啊 有电影票。 哦，有早场。 哎，买2张电影票。 好， 买12点半的。 嗯， 我们俩吃完饭，一瞧电影，满根儿。 好， 满美。 哎， 买2张电影票到劝场那我一瞧，哎呦来了。 哦，这来了， 马路边那站着呢。 好， 我过去拍肩膀，嘿，嘿，这边。他一回头，我一瞧啊，哟呵，不是他， 哎啊，哦错了， 瞅后影跟他一样， 嗨，这瞧明白了啊。 哎，我一瞧，哟呵，不对，哟呵，我没得说呀。 那怎么了？ 对不起，认错人了。 啊， 把人吓一跳。哎呀，你这人怎么回事？你是？你吓我一跳。对不起，同志，我实在认错人了，绝对不是诚心。 哦， 我说我这是因为跟朋友这儿定过这儿见面，我是看您呢跟我一样，您跟我跟他一样，他跟我一样，您跟他一样。 什么话呢？这叫 您跟我一样。 嗨， 我跟您您跟他一样。 哦，太乱简直。 我不知道怎么是好了。 哦， 只给人鞠躬啊，敬礼赔不是。 嗯， 我正这鞠躬呢，哎，啊、我这未婚妻来了。 哦，真来了， 坐三轮来的。 哦， 我一瞧他正下三轮，我赶紧过来。哎，我嗨，在这儿呢，你来了。 嗯， 我走。那是谁呀、 啊？有， 我那个可说呢， 可说呢， 不认得，不认得啊，不认你干嘛呢？是点头哈腰乐不丝儿的， 受病了简直。 我那不是刚才认错人了吗？拿他当你了。 是啊， 那赔不是呢。走吧走吧，我买票了。嗯，10:20的票，我说行，我也买了，我买12:30的。那我这不是电影票，不是电影票 哦。 我瞧瞧，你瞧吧， 是戏票， 火车票。 哎，火车票，哟， 火车票。我说你上哪儿啊？啊，我上北京。我说那你不早说啊，在电话所为什么不说呀、啊？ 就是， 你说我刚买了电影票。废话，你不买电影票我也不管，你买电影票我不管，我跟你看电影去 啊。 8:05那天你干嘛去了？8:05呢？我说那个去了，人家告诉那昨天最后一天我去完了，那都没人了。你人家邮政局说了，你写信你不写大地名，人家送不到，这个错误完全在你身上。 哎， 得了得了，甭说，送我走。 哦， 哥们送我上车站得了，我上火车。我呀，五一节前后啊，我就回来，咱们就定个日子结婚。 时间的关系啊，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得先暂告一个段落了。这段错中错，咱们先欣赏到这儿，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马三立先生和张庆森先生的精彩表演。 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继续啊，欣赏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的相声作品，还是先接着请上马三立先生和张庆森先生啊，为我们继续表演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相声作品《错中错》。 送他到车站，他检票进站，他上车了。 哦， 我说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我说哎，我还有话说呢啊，我买站车票去，赶紧回去吧。车一会儿就开了，还两分钟就开了，你回去吧。我说等会儿，火车等会儿开行不行？火车 没那么大功夫等着，人 火车 等着， 火车劳驾哎， 不行， 晚点开。我说你还有几句话说， 这甭说了，那就 淹个半天 啊。 火车 怎么样？ 真没面儿。 怎么 没面儿？呱的呱的愣开车了。你说这对不对？这淹个他半天，愣开了。 这到终点不开，那捂着脸算谁的呀？ 我一瞧，车是越走越快，越开越远 啊。从这儿了？ 走了。 嗯， 完了，他是走了。 嗯， 他走，您说我怎么办？ 你呀， 啊， 你死。 这怎么说话？这怎么说？大十五的念丧气怎么回事？ 这是十五吗？ 你这是干嘛念丧气的？ 那他走了，我这是怎么办呢？ 不是，我们这定过这结婚的日子，结婚日怎么准备？ 那等由北京回来再说呀、啊。 等他由北京回来？ 哎， 那得多日子。 有， 我不等。 那怎么办？ 我来封信。 哦，写封信。 拿封信催他 也好， 让他早早回来。 哦， 买下信封信纸。 嗯， 先给他上封信。 哦， 催他。 嗯， 快点来。 可不一样，得写这个大地名，要不然人可送不到。 嗨，甭嘱咐， 我记得。 甭嘱咐， 行。 大地名、小地名，清清楚楚。 哦。 大大的信封，大大的字儿，大大的地名。 嗯。 单百福哥。 好。 天津、河北三马路，这是不是大地名？ 是。 门牌170号，行吧？ 行。 啊。 好。 字儿写的清清楚楚。 哦哦。 北京西郊门巷 啊， 85号。这地名清楚不清楚？ 清楚。 行吧。 行 啊。 好， 信纸我写了三大张。 哟， 三大张信纸， 这可真有的说啊。 太有的说了。 写的什么呀？ 写什么？ 嗯， 干嘛？ 说我听听。 我告诉你干嘛？你算干嘛的？ 你啊， 我们定个结婚日子，我告诉你干嘛？这是保密的。 哎啊，这不叫结婚的事儿还保密 吗？那我也不能告诉你啊。三大张信纸， 哦， 看完了又看一遍，信封上信皮大地名小地名清清楚楚， 嗯， 装起来粘上信。 好，干嘛这是？你等看，干嘛这是？ 我粘信。 粘信使这牙花子粘信呢、啊、这脏不脏呢？ 这有富裕啊，行啊。 这邮政局这有酱子呀、 啊、哦，邮政，哎，对对对， 这多脏啊。 邮政局这有酱子， 哎， 对，连买邮票， 哦， 带粘信。 好， 好嘞，拿这封信我心这痛快。 嗯嗯， 啊，大地名小地名清楚楚，天津寄北京，今儿进门准到。 哎， 好嘞，进门往柜台上一搁，同志，8分的。 哎， 来8分邮票。过来一位，你买什么？8分的。你看什么买卖？哦，点心铺。 哎，怎么办？你都瞧明白了啊，这 点铺啊， 啊， 点铺不卖邮票的，不是？ 那不带卖邮票， 简直拿我招改。我一瞧， 怎么 你点铺你挨邮政局干嘛？你这不成心吗？你成心捣乱吗？ 人这成心捣乱吗？ 你别说开点铺还不行吗？ 谁说的？ 你找没人地方开去？ 没听说过。你这简直晕头转向了， 瞅明白再进去。 点铺旁边就邮政局 啊，那去那儿吧。 到门我细瞧瞧。 哦， 邮政局。 哎， 没错了。 好， 进门我一瞧，人还真不少。 那邮政局多少都那样。 我掌柜的，哎，不从中同志。 掌柜的， 同志。 哎， 还有吗？ 什么？ 还有邮票吗？还有八分的吗？ 这废话呀，那个、多得卖不完呢。 老有啊， 老有的是。 哦。那个、女同志啊，那女同志在柜台里头低着头， 哦， 咱说话她也不抬头。 嗯， 鸡八分，我来一个，炸鸡二分，老家来点酱子，酱子前面，前面有， 对， 前面哪儿前面？ 就是门口有酱子盆啊。 回头一瞧，哎呦，这儿有酱子， 哎， 一个大桌子上搁一个铁小铁盒子， 酱盒， 像小铁盒可没有盖儿， 哦哦， 满满当当酱子， 哦， 好白面。好白面酱子， 哎， 我过去瞧，稀的溜的， 嗯， 喝热乎的， 怎么样？ 我兜里正有包白糖， 干嘛？ 没死着。 哈，你等等吧，都饿疯了是怎么着？ 哎，挺甜，我爱吃八宝面子。 那是酱子呀。 我小时候净吃八宝面子。哎， 哪有吃酱子？ 我把信纸掏出来，详细的再看看。 哦， 大地名小地名都看清楚了。 嗯， 三张信纸。往里装，粘得结结实实。 好， 邮政局屋里也有信筒的 啊，那叫信箱， 也有信箱子。 哎， 我过去把儿装里了。 好了， 坏了， 怎么？ 邮票忘了贴了。 哎啊！ 手拿邮票忘了贴了。 这这忙什么的呀？ 忘了贴邮票了。 这怎么呢？ 我要找您卖邮票的吗？ 哦， 我说同志，您受累，您把那箱子开开，我贴邮票。 行吗？ 我拿我那封信。 哎， 他说我这儿没有钥匙，你等会儿吧，等会儿到开箱的时候你再拿。 好， 我兰家这箱几天一开啊？ 哦，几天一开啊？ 多日子一开？ 一天开好几次呢。 哦，是你等一会儿吧。好，等一会儿吧。 哦， 等了一个多钟头，来一个男同志， 嗯， 提着大口袋开箱子。 哦，收信来了。 哎，我说同志，我这里有一封信呢，我没贴邮票 啊， 你给我得了。好，哪封信？你贴上吧。哎，我贴上， 贴吧， 贴上邮票丢了。 哎啊啊，邮票没了， 刚才还有呢，邮票又没了， 你得再买一张吧。 没钱了，还二分钱。 是啊，还就那二分钱呢。嗨， 哎呀， 你这怎么办呢？ 我同志 啊， 同志，我您把这信先给我，我到家拿钱，我再贴邮票，我再寄行不行？ 行吗？ 不行，他不给。 有， 他说那个你得办退件手续。 哦， 你先开个证明。开个证明， 嗯， 大礼拜我哪儿开证明去？ 就是啊， 我那没贴邮票啊， 这信怎么办呢？ 我没贴邮票，你给我寄吗？ 嗯， 他说当然给寄了，那收信人家得再补一毛六，那算邮费欠资。 哎，对呀，啊，欠资再补一毛六， 罚一毛六。 好， 哎，我想罚一毛六吧。 哦， 欠资欠资吧，让他收信，让他给一毛六，那怕什么的？ 寄走得， 只这信能寄走就得。 对， 好了。就这么办了，扭脸我就走了。 哦， 我心这痛快，我这高兴 啊！ 到家静等他来回信。 对， 我心说，天津寄北京，今儿寄，明儿他准接着。 嗯嗯， 后他写信，大后差不多，行了，四天我这能见回信。 哎，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漱口洗脸，这么功夫 啊， 外头人叫门。 哦， 来信，来回信了。 哎。 嘿，我这高兴， 真快！ 跑出去，我开个门，我一瞧，可不是送信的吗？ 我真来了， 我来信了。哎，邮费欠资一毛六， 有， 再给一毛六。 他也没贴邮票。 好了，给他一毛六。 啊， 发一毛六没关系，给你一毛六。我拿到屋了，我打开信，这么一瞧啊，三大张信纸啊， 词儿还真不少。 我这么一瞧啊，哟呵，还是我写那三张啊？ 那怎么？ 我一瞧这信皮儿啊。 啊。 嘿，还是我那封信根本就没寄走。 你不是把地名写清楚了吗？ 是啊，上下款可写颠倒了。 要寄回来了。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马三立先生和张庆森先生啊新时期的一段相声作品，叫错中错。下边呢，我们再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啊和黄宗民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传统相声大娶亲。 哎，哦，您倒好啊， 您好， 家里都好， 成问， 家里都谁好？ 您问谁谁好？ 我知你们家还有人没人呢？ 有人， 没死绝喽。 哦，那我问问，我问问，您的父亲好？ 哦，摊到好， 我也好。 你干嘛？ 我也问他好啊，他也问我好。 谁问你了？嗯， 那么你父亲今年几门大吉啊？ 什么？ 不是大门大吉？ 啊？ 你爸爸礼拜几？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我问他几岁口啊？ 哎， 我是说 什么话？这是？ 我说他怎么长的？ 你爸爸怎么长的？ 不是，嗨，这。 这主来说话 这话怎么说？这就说他活多日子了吧。 行了，甭费这劲了啊！这么大人连句话都不会说，我明白您的意思。 嗯， 想问我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对吗？ 对， 告诉你，记住了。 嗯， 你问我爸爸年岁，得说高寿。 什么？ 高寿？ 高寿？ 哎， 又高又瘦。 又高又瘦，那是你爸爸。 你说的吗？高瘦？你说的 什么高瘦啊？这是文词儿，就是问多大岁数了。 哦，问多大岁数就问高瘦了。 对了， 那么真格的，你们老爷子今年高瘦了？ 哈，还小着呢， 还没满月呢。 没满月像话吗？ 你说的还小着呢，我可不往小处问吗？ 你往小处问也不能太小了，还没满月。 那满月没有？ 满月了。嗨， 奶还行吗？ 什么呀，这都是？ 不是，倒是怎么着？是满月是没满月啊？ 不是，你老跟这满月标什么呀？ 我这不问他岁数吗？ 啊，行，不问岁数吗？ 嗯， 告诉你，我爸爸60。 60？ 哎， 好 。嗯， 饭后百步走，活到99。吃饱了60。 不， 住校吗？ 哪儿的事儿？ 错 啊？怎么吃饱了60啊？ 你不说你爸爸60去了吗？ 是没那事儿。60岁。 60岁 啊？ 哦，成家了吗？ 还没呢。嗨，这没成家我打哪儿来的？ 你从你们家来啊？ 那废话，我这么大个子，我爸爸没成家。有那事儿吗？ 这早就成家了。 那可不 成家了。哎，那你母亲好？ 哦，我妈倒挺好的。 嗯，她今年多大岁数？ 跟我爸爸同庚。 同庚？ 哎， 一块儿打经。一缸子一箩，大大闯闯，少年当奋勇，老来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倒一马我看 好吧。这是看样儿的和尚，哪儿的事儿啊？ 同庚吗？打更？ 不，同庚都不错 啊。 嗯，就是他们俩呀、啊，一边大同岁， 双胞胎 啊！ 这双爸结婚不好，这不好，知道吗？ 你爸跟你妈都挨尖儿是吧？ 你不说一边大吗？ 这一边大同庚的，我妈也60岁。 哦，你妈也60岁 啊？ 出门子了吗？ 还没呢。哎，我妈没出门子，能有我吗？ 哦， 这话还用问是怎么着？ 哦，对。这合算你爸爸也成家了， 这不废话吗？ 你妈呢也结婚了 啊？ 好。我对你有意见。 怎么对我有意见？ 我对你有意见啊？ 不，我招你了。 你太不对了，你没有啊？这样 我怎么不对了？ 这是 啊， 要说咱俩这关系，你自己说怎么样？ 咱是好朋友啊， 好朋友 啊。 亏你说得出口，还好朋友，这是 怎么了？这是 你说得出 不？怎么？ 你爸爸成家，你妈出嫁，你们这么大事，为什么不请我？不给我送个信儿？你瞧不起人呢？几块钱的份子，我随不起是怎么着？你呀，离我远点啊！别理我了，打这我不认识你。 哎，不是， 不对， 不是这个， 没有 这个，您挑的没有？ 怎么呢？ 哎，您得原谅啊！ 哦。 合算我爸爸成家呀、 嗯、 我妈出门的这事儿、 嗯、 办得太仓促。 哦， 喜事正日子那天我一瞧您没来、 嗯、 得请您去了。 对 啊，我爸爸是新郎又不能出去、 嗯、 我那天忙得不可开交、 嗯、 后来呀、啊、我打算给您送个信儿的。 对， 我哪儿找你去？ 我还那住啊。 你还在哪儿住呢？那阵有我吗？ 哦，那阵儿，那会儿你干嘛去了？ 我出门了。嗨，出门干嘛呀？ 没赶回来 我知道我在哪儿了。那时候还没生我呢。 我那会儿还没生你呢。 那可不， 那么后来怎么就生出你来了呢？ 您听着， 嗯， 咱这么说吧， 嗯， 想当初我爸爸 啊， 哎，你就别答应了， 随口答应嘛， 不不不，用不着答应啊。我爸爸呀，在东庄住， 住在东庄。 对， 嗯， 那时候我父亲呢是个大学生， 哦，是个大和尚， 大和尚像话 了 吗？学生， 哦，学生，学生， 哎， 听懂。 我妈呢在西庄住，是个姑娘， 是个姑子。 什么叫姑子呀？是姑娘。 算姑娘， 对了，干嘛算姑娘？就是姑娘， 姑娘，姑娘，姑娘， 真是的。那时候他们老俩谁还不认识谁呢？ 那后来怎么凑合一块儿去了呢？ 啊，什么叫凑合在一块儿啊？ 不是，他怎么就认识了呢？ 这不当中啊有个来人， 嗯， 是媒人。 哦，你是媒人？ 对，嗨，不是我， 那是你兄弟。 哎，我兄弟， 嗯， 我兄弟跟我妹妹呀、啊。他们哥俩到我妈这头来了，见了我母亲，说妈呀，这事儿咱可别错了主意。听说那边条件，走，全让你给搅和乱了。 不是，我哪搅了？ 没有我就能有我兄弟了。 你说，那么这个媒人，媒人是谁？你说， 哎、是个老街坊， 老街坊， 杨奶奶，杨媒婆， 杨媒婆。杨梅果不如仙荔枝， 我说你诚心捣乱是怎么着？ 我说你说这就怪有你了吧？ 不，你别忙啊，咱先说这个媒人婆， 嗯， 媒婆媒婆两头说和嘛， 嗯嗯， 不为挣钱，就图吃喝， 嗯， 东家走走啊，西家串串，这杨奶奶谁家她都串， 传老婆舌头， 哎，传老婆舌头干嘛呀？ 嗯， 说媒拉纤当红娘，月下老 介绍人， 哎，对了。这媒人呢到了我爸爸家呀就夸我妈好， 对， 到了我妈家呢又夸我爸爸好，哎，双方认为挺合适，门当户对呀， 是啊， 就同意了。 哦， 哎，得相亲，要见见本人。 那这下老两口子见面了？ 哎，见不着，那时候相亲呢不能本人相， 哦， 得家里人代替去相亲。 那你去吧。 不是，你老往里插和我干嘛呀？没有我 还没你， 你听着，相亲以后啊，放小定，天津叫烙叉子， 嗯， 合八字，过龙凤大铁，等这门亲事一定下来， 就把你生出来了。 这没听说过，这刚定亲还没结婚呢。 哦， 转过年来，我爸爸办喜事， 哦， 用花轿把我妈娶过来，到了我们家， 一进门就生你了。 哎，没那么快。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我妈过了门啊，二年以后这才有的我， 这么些日子。 那可不， 二年以后 啊。 那你把这二年当中这过程给我仔细的说说。听着， 我不说了，你爱明白不明白吧。啊， 不说了， 不说了， 不说为知怎么回事。知道， 你知道， 知道 啊。 这么说吧，想当初你父亲呢是二十来岁一小伙子 啊。对， 对不对 啊？ 你母亲是二十来岁一大姑娘。 没错， 你母亲的娘家一没要彩礼，二没要嫁妆，没有任何条件的把你母亲就租给你父亲了。 对，哎，不租给像话吗？那是许配。 哦，许配给你父亲了。 哎， 那会儿你爸爸的情况啊，那条件跟我现在差不多，生活不怎么富裕。 不，打住，就别提你啊。 到时就按简单的、省钱的办这喜事 啊。 独立成家嘛，全靠自己呀。 是 啊，你爸爸先到杠房，没敢要48杠。 不，出来，上杠房干嘛去？上花轿铺。 这花轿铺它带杠房，红白喜事都应着。 嗨，这叫什么买卖？这是 要有什么呀？24人的小台，1丈2的明镜，30对雪柳啊，1堂师傅经。 好嘛，出早殡的这是。 要这么吗？ 这像话吗？ 要什么呀？ 要的是8台星星官轿， 哦， 满汉执事，宫灯串灯，子孙灯。 哦，对，到棚铺请师傅搭棚， 搭棚 搭的是齐脊天棚。钟鼓二楼过街牌楼门口立3颗白沙糕， 还是出殡的和尚。 齐脊大棚吗？ 没那事儿 啊， 搭平棚， 哦， 拖眼扇，4犄角满带花活， 踩墩子，踩架子，迎门桌，拦门桌， 迎门桌，哎，迎门桌上不能空着， 那当然了， 得摆上点东西， 摆 的是闷灯五供，香炉蜡签，苹果福喜字，白幔帐，一碗倒头饭，仨打狗棒，一打狗饼， 好嘛，这又停上一个，合着你们家办白事办惯了是怎么的？啊， 不摆这个， 这桌上摆的是天地马，斗米五供。红彩绸一张弓，还有三支箭。 哦，对对对对对， 哎， 问本家都齐了吗？人都齐了，啊，到时辰准备发引了。 发引？不不不，发引像话吗？ 嗯， 发轿。 这时候来了九个和尚， 干嘛？接三来了是吧？ 不是不是，道喜，道喜来了。 怎么和尚来道喜呀？ 都是你爸爸的老朋友啊！ 你瞧，我爸爸单教和尚， 和尚刚走啊。 嗯， 和尚刚走，又来十仨 老道， 不是吹鼓手。 哦，那是响气行， 在你爸爸屋里是吹打一通， 这叫响房子。 哒啦滴哒滴哒，哒哒啦滴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啦滴哒啊，哒哒滴哒哒啦哒。 好嘛，老妈开跑，打住，停啊！怎么吹这牌子呀？ 临时打评剧团请来的。 我说的呢， 娶新娘子发轿， 发轿， 花轿到你姥姥家 啊， 你妈不上轿。 哟，这是舍不得离开娘家。 你姥姥一瞧，哎呦，这怎么说？怎么不上轿啊？你看，别误了时辰，我去吧。 不，不像话！我姥姥干嘛去？让我妈上轿。 对对，你姥姥劝你妈上轿。 哎，对了， 孩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离不开妈。妈也舍不得你呀， 嗯， 我可不能留你一辈子， 对 对吧？赶紧别误了时辰，上轿吧。 嗯， 到那头啊，要小三从，知四德，多干活，话少说，勤烧香，多拜佛，孝顺公婆，妯娌们和，有吃有喝就算得。 嘿，我老了还会六口折。 你妈一听，当时就哭了， 这是离娘泪， 哭了。 嗯， 哇哇哇哇哇， 怎么？生孩子了？ 不是，院里街坊那孩子哭了。 嗨，你管那干嘛呀？不说我妈哭了吗？ 哭了。哎哎， 好嘛，我妈是傻子，合着 说傻子了， 这还用说吗？二十来岁大姑娘有这么哭的吗？咧着大嘴，像话吗？ 没出声，掉一通眼泪。 哎，对了， 人们是连推带架，你妈上轿， 嗯， 发轿出门走了， 走了。 刚一出胡同， 嗯。 就听轿子里的裤衩吐， 怎么拉屎了？ 轿底儿掉下来了。 我这怎么办呢？这个 抬轿就合适了 啊， 轻省啊， 是啊， 轻省。你妈在里走着就来了， 好嘛，变小车会了这。 花轿到门， 嗯， 你爸爸趁着来的晚， 哟， 趁来晚了， 怎么着？ 关上大门，不要了。 哎，不是不要， 嗯。 花轿来到之后，关上门呢，这叫避避性。 哪儿那么大性啊？ 嗨，急性之性。 跟着也挑出一挂鞭炮来，噼里啪啦，什么什么什么，放鞭炮 啊？对，放鞭炮那是蹦蹦煞神。 嗯， 然后是花轿落地，新人下轿。 花轿落地， 哎， 别落地 啊， 别落地， 干嘛？ 高起，高起，走，起， 怎么还起？ 对，你妈打底钻出来了。 这怎么打底下钻出来了？ 不没底儿吗？ 哎，这叫什么花轿啊？这是 新人下轿，脚不沾尘，铺红毡，倒红毡，一倒倒在喜桌前。 嗯， 卖马杆子，咬一口苹果， 这叫平安吉庆。 紧跟着让你妈卖火盆，钻火圈，走，钻。 哎，不听，打住，打住，打住。哪来的钻火圈呀？ 有吧，我记得有。 是这有什么呀？钻火圈那是耍马戏的。 哦，对对对， 光卖火盆， 卖火盆的时候必须有人往那盆里头泼一点酒。 呜，哦，火苗一长啊，就为这日子越过越旺。 这时候你爸爸赶紧跑到喜房，把浑身衣裳一脱。 哎哎，怎么回事？这怎么都 换新的？ 好，吓我一跳。 穿戴好了袍套靴帽 啊，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 对， 你爸爸出了喜房，大伙儿一瞧哈哈大笑。你爸爸低头一看，转身就跑， 有点害臊， 没穿裤子。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